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和大刘与门卫交谈之后，走进了焦炭厂，来到厂长室，握手寒暄，落座。大刘率先开口：“ 我们最近上马了一条新的生产线，煤气用量啊会加倍，但是我们煤气站的供气量不足啊，想跟你们协商一下，看看咱们之间能不能合作，从你们焦炭厂引出一条管道，直通我们车间。” 焦炭厂的厂长说：“ 这个问题涉及的费用很高，你们接受得了吗？” 大刘说：“ 咱先说理论上有没有可能性啊。” 厂长点了点头说：“ 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有的，但费用太高的话，你们就会知难而退了。” 大刘说：“ 那么你估计需要多少钱呢？”“这个我也不知道呀，需要我们厂的技术科测算一下。” 马特接过话来说：“ 今天呢，咱们就算先挂上号了，回头啊，咱们再细谈。” 厂长说：“ 可以可以，我马上就安排人做这件事情。” 大刘、马特与厂长握别，这件事儿还算顺利，马特心情稍微好了一些。召开车间大会的时候，说话就顺畅一些。车间里的所有员工都到会了，大家全都站在流水线跟前，小瓜悄然藏在大家身后，马特已经留意到他。马特咳嗽了一声，开始讲话：“ 有人往车间的库房撒尿，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不道德行为。明明外边有厕所，你为什么偏要往库房里撒尿呢？你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只可能是偶尔一次，而不可能是很多次。难道说你连续很多次都来不及上厕所吗？咱们车间的工作紧张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，这完全是有人故意发坏。是个别人故意破坏咱们公司的工作环境，故意制造麻烦，故意让大家不舒服，是一种蓄意破坏的行为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人都要警觉起来，擦亮眼睛，大家呀，互相监督，及时发现，及时制止，及时汇报，谁当场抓住了肇事者，奖励10000块钱。谁发现肇事者进行了举报，奖励5000块钱，对肇事者罚款10000块钱。如果肇事者拿不出来这么多钱，就让肇事者签下合同，先为公司无偿打工1年，以观后效。屡教不改的，坚决开除。这件事儿啊，我们还要向派出所汇报。如果问题严重了，我们就请公安局帮助解决。 大家热烈鼓掌。马特总算出了一口恶气。在周大业的办公室，小智又在帮小蒋用计算器计算数据。 小蒋走过来拉住小智的手，小智没有拒绝。正巧马特走了进来，说：“小蒋啊，听说车间配色又玩不转了。”小蒋急忙松开小智的手，转向马特：“我已经安排完了。”马特皱起眉头：“刚才有人到你屋里找你啊？”“啊，是吗？我去看看。”小蒋快速跑出周大业办公室，马特抓住机会对小智说：“ 智智，你不能在工作时间和小蒋拉手啊，让旁人看见多不好。” 小智气哼哼地说：“你管我呢，我愿意，人家小蒋喜欢我。”“ 你可以跟小智拍拖，也不能速度太快， 你还没了解他呢就把手给人家了。”“你吃醋啦？谁让你不要我呢？甭管是谁，谁对我好我就听谁的。”“ 哎呀，你怎么没长进呢？总该吃一堑长一智吧。”“ 还说呢，吃谁的堑长什么智啊。” 这时小蒋回来了，发现小智表情愤怒，便也心存不满。“ 马助理，哪有人找我呀？” 马特掩饰住笑说：“可能走了吧。”“ 哎，你不应该离开办公室，工人会随时找你的。” 这时小蒋发现小智眼角有一滴泪水，立即上前抱住小智的肩膀：“ 小智，你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” 小智只是撅着嘴不说话。小蒋掏出手绢给小智擦眼泪，那手绢黑黢黢的，与小智白嫩的脸颊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马特一步上去夺下小蒋的手绢扔在桌子上，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小智。小智顺势抓住了马特的手。小蒋见此感觉十分难堪，但他立马转守为攻：“ 马助理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这不是吃着锅里边站着碗里边的吗？” 马特只得离开小智闹个憋气。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递手绢给小智。周大业在宿舍里为孙小妹剪指甲，孙小妹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享受着。门外有人敲门，周大爷道：“ 进来。” 小蒋推门进来：“ 老板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您请示。”“ 哦，车间出问题了？”“ 不是，是我想跟小智拍拖。”“ 我没限制你什么呀。”“ 小智告诉我说你3年之内不许小智谈婚论嫁。”“ 原来啊，我跟小智是有个口头协议，可是已经被马特打破了。” 孙小妹插话说：“ 大爷，小智长得如花似玉的，是不是你惦记着人家呢？” 周大爷说：“ 什么呀，你们都这么短视，怎么能成大事呢？” 小蒋追问：“ 那我这事儿？” 周大爷说：“你该干什么呀就干什么，但你不许伤害小智，否则我可跟你没完。” 小蒋说：“小智是我长这么大遇到的最可心的女孩子了。”“ 现在啊，说这个还为时过早，先不要激动，把心放平，小心接触，慢慢了解。” 小蒋给周大业鞠了一躬：“ 谢谢老板。” 说完小蒋就开门走了。孙小妹揪住周大爷的耳朵：“ 以前你有什么猫腻儿，我也不问，以后不许你跟妹妹们套近乎，听见了没？”“ 哎呀，我和兄弟姐妹们都是正常交往，有什么猫腻儿啊？”“ 你把这么靓的妹妹搁你办公室，明摆着是心存不轨。”“ 你哪知道啊，公司迎来送往的都是小智，他就是公司的名片，就是公司形象代言人。如果长相不好，我能用吧？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。 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说办就办，周日，小智领着小蒋去县城看他爸妈去了。小蒋花了好几百元买礼品，提着大包小包，一番寒暄以后，小智他妈把小智叫到了后厨。 不行啊，智智，你搞这么一个矮的，将来生孩子都矮呀。 可是小蒋有学历有能力，也没离过婚呢。 那也不行啊，凭你这么漂亮，找个有学历的手拿把攥。那个马特不是既有学历又有钱，而且还人高马大，一表人才吗？ 别提马特好不好，我心烦。 反正啊，我看着小蒋啊不顺眼。 小智离开他妈打手机，低声说， 马哥，我妈嫌小蒋个子矮。 马特接听说， 怎么这种事儿也跟我说呀？ 不跟你说我跟谁说？明明是你甩了我。 哎呦天哪，哎，我有个主意啊，我做点不近人情的事情，让你妈恨我，以后呢她就不再比了。 你想干啥？ 我找你妈要账去。 马哥，你这么着急干啥？我们家从来没说不还你钱的。 你给他们老两口一段时间，让他们盈利以后再提还账好不好？你看看，我只是提议，你急什么呀？ 这个提议不好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俩打架，你打我一个嘴巴，再让小蒋打你一个嘴巴。 我舍不得打你。 你这样做可以让我爸我妈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，而小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引起他们的好感。 说办就办，马特和杨凡、小蒋被邀请到小智家。他们三个人刚走进来，小智迎上去就开骂： 马哥，你们离婚男人真不是东西。 马特说：哎，你怎么骂我呀？小智说： 凭什么骂你？你难道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挨千刀的，断子绝孙，你缺家教，你这辈子不得好死。 马特的表情急剧变化，感觉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抬手就给小智一个大嘴巴，啪的一声把小智打了一个趔趄，幸好扑在了椅子上。小智一只手捂住脸颊，立马就哭了。 马哥，你真狠呐，使这么大劲儿。 小智哭着就跑进屋里了。马特伸出手看自己的手掌，身后小蒋走过来，立马给马特递烟。马特刚一接烟，小蒋上手就给马特一个大嘴巴。杨凡不明就里，他看到小蒋打马特，立马一把把小蒋揪住。 你干嘛打人？ 小蒋说。 他凭啥打小智？ 杨凡说。 你初来乍到，不知道马特和小智的交情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 马特说， 杨凡，你放开他，不怨他。 杨凡莫名其妙地放了手，挨个看着大家。 你们这是搞什么鬼啊？想练拳是不是？去庄稼地里练啊，在人家小智家显什么能耐啊？ 马特把杨凡推出屋， 这里没有你的事儿，快忙你的去吧。 杨凡说， 如果是你招惹了人家，打你也应该。如果你是无故挨打，那我可不干。 你不干能怎么着？ 我让老板立刻开了他。 你快打住吧，周大爷会听你的，这我信。但是你啊，千万别跟他提这事儿啊。 马特一回头，见小智他爸、小智他妈都在前面站着。小智他爸说， 马特，你看你把小智打得脸上这红手印。 杨凡接过话来说， 你们怎么不看马特让小蒋打的红手印呢？ 小智他妈真的走到马特跟前，看着脸上的红手印连连点头。 小蒋，你打得好。 女人似乎都有表演天赋， 小智扑到他妈怀里，泣不成声。 马哥不光打我，还逼着我还钱， 样子非常逼真。小智他妈一听这话，便大惊失色，指着马特说： 嘿，马助理，你堂堂七尺男子汉，怎么出尔反尔啊？你不是说好不要钱了吗？ 这话也说得出口，40万说不要就不要了吗？拿别人的客套话当真了？此时小蒋板着小智的脑袋给小智他妈看， 伯母，您看小智这脸。 虽然是晚上，在灯光下大家依然可以看见小智脸上的手印。小智他妈恼羞成怒，扑上来将马特揪住，要抽马特嘴巴子。小智便急忙把他妈抱住，马特见时机已到，便急忙转身出来，同时把小蒋从屋里拉出来。马特低声说： 小蒋，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，你要好好表现，取得小智他爸他妈的好感。现在你当着众人给我来一拳的。 小蒋便当真给马特一拳，马特顺势往后退，撞在杨凡身上。杨凡吼叫：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有完没完？ 目的达到了，马特转身便走，小智和他妈他爸都追了出来。马特急忙赶紧跑了几步，打上一辆小三轮，坐上就颠儿了。他看见小智他妈还在捶胸顿足，而小智却冲他惬意的摆手。回到公司以后，马特敲敲自己宿舍的门，然后进来。正在伏案写作的小文急忙转身过来： 哟，你终于倦鸟归巢了。哎，同志，你脸上让谁打这么大一手印啊？ 哎呀，让蒋副经理。 哦，他凭什么无故打人呢？我去找他。 嗯，别介别介，是我们俩故意做套的，我让他打的。 你们公司里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？还有什么合伙互相打嘴巴的？那你打他了吗？你不能光挨打是不是？ 我没打他，我打小智了。 啊？对小智那么文静的女孩子你也下得了手？有什么过节也不值得你这样失态呀？ 我们之间有约定，你不了解。 小智会让你打他？你这种谎言谁信呢？ 你爱信不信。 就算你和小智有约定，你也不应该对小智下手啊。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难道连一点怜香惜玉的心肠都没有吗？你们离婚男人啊，是不是忒冷酷了？怪不得我三番两次上门找你求你写书，你把架子端得那么大。原来啊，你的品性有问题，我真看错人了。我大老远的来云南，还不全是为了你？我有眼无珠，看人不准呢。 别介别介，你别这么想，我给小智打手机，你听听他怎么说。 马特急忙给小智打手机，接通之后，马特把手机递给小文，只听小智说： 马哥，你打我这一巴掌打得恰到好处，谢谢你啊，回头我请你喝酒。我妈呀，已经完全接受小蒋了，说小蒋才是真男子汉。 小文急忙合上手机。 你们公司都是一群什么人呢？ 一群啊，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。 此时，心事重重的杨凡在马特门前踱来踱去，想敲门又止住，最后终于敲门进去。马特和小文一起请杨凡落座。杨凡板住马特的脑袋说： 来，让我看看，打得重不重？ 马特说： 小蒋那么矮的个子打不中的。 杨凡心疼地抚摸着马特的脸颊。 你想跟小智了断，办法有的是，你们干嘛互相打呀？ 那是我们之间的约定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 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硬着头皮充好看，你挨打我可心疼呢。 谢谢你了，我的好人。